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柯以柔带出的《一个人的情歌》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Thank you. 城市都变了，我找不到离别那一刻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 城市。 边缘，指尖撩动你的呼吸，可以证明你在身边。誓言忘了考验，贪恋片刻永远。我已不想再去问，你还爱着谁？你还想着谁？

想念，不见往日的遥远。时间浪荡的光彩，在尘满上记忆慢慢的堆积。你曾说那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我去求让它过去，成为永远永远永远的过去。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。你要孤独，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找另一个孤独。就像冰冷的想念，不见往日的耀眼。世界淡淡的光彩，在尘满中记忆慢慢的退去。曾说那再美的回忆也会被时间放弃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只为永远永远永远的过去。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现在离开和结束。也许爱到最后总是退一步，容易得到的爱情看不清楚，毫无保留选择离开和结束，找另一个俘虏。十七的秋不愿再去回想，往日年轻的光泽已经找不回来，再去想念，又怎会让那想念再次苍苍缠绕着我的心扉。 听鸟儿歌唱，把心中所有留下。

情很遥远，我们是否可以无知无觉？ 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，因为每个人都把他家当作旅社，包括他的亲人。他说这里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，因为每个人都像自己喜新厌旧。

希望谁都不愿闲。 真的太多，如今对你是毫无